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：踢大，第87集。 一天下来，所有的跌宕起伏慢慢归于平静。朱韵终于意识到，在那些无奈的百转千回和物是人非下，还掩藏着一件最普通却最应该被关注、被庆祝的事情，那就是他自由了。走了两年时间，或许对于别人不算什么，但对于李寻来说，变数太大了。 你就不生气？ 生什么气啊？ 他出来也没打算找你，还这个态度。 他本来就这样，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他。 自大、贪婪、破坏力极强，就像个强盗，总要最先保证自己的手里有足够多的东西。在此之前，他对什么都没兴趣。 你换个角度想。 朱韵劝人敌。 他能这样，也说明他不会一蹶不振。 人敌哈哈大笑。 我他妈就算相信他跟方志敬结亲家了，我也不信他会一蹶不振。 有些人跟有些词儿生来无缘。烧杀抢掠，风卷残云，要么侵略，要么死。说不好是对是错，但他一贯这样。 对了， 朱韵想起一件事，提醒任迪说， 你先不要给他钱，他身边跟着一个狱里认识的，我觉得那人有问题，我怕他在冲动。 你怎么觉得没有用？问题是他怎么想，他要干什么谁能拦住？ 任迪冷冷道。 这么一看，在畜生好像也有点没变的地方。 没事的。 朱韵靠在餐厅一尘不染的大理石墙面上， 他刚知道方志敬的事情，情绪很容易激动，只要冷静下来就好了，给他一点时间。 还不吃饭？ 侯宁跨坐在凳子上，冲洗手间嚷道， 一天都没吃了，去吃饭吧。 洗手间门打开，李寻赤着上身出来，坐在窗台边擦脸。 哎，去吃饭吧。 这是他们临时租的房子，从窗子往外看，对面楼顶堆着废弃家具，还有盘得乱七八糟的电线。下午6:30，天边是稠腻的浓黄，余晖透过陈旧的木窗，在李寻的背上映出黑色的十字影。他头上盖着一条白色毛巾，看不到脸孔，水珠顺着身体的轮廓滑下，在地板上留下一道水渍。 去吃饭吧。 李寻将毛巾扔到一边。 你自己吃，我要出去一趟。 去哪？ 李寻没有回答，他起身，头发还没有完全擦干，一缕一缕织着，看起来异常顽固。 去哪儿啊？ 侯宁又问一遍。李寻套上 T 恤，走到门口，随手拿起鞋柜上的黑色棒球帽往头上一扣，这让他的脸孔更看不清楚了。李寻推门而去，侯宁冲那背影喊， 到底去哪儿啊？ 李寻打了辆出租车，40几分钟后，车拐进城西一个普通住宅区。小区里亮着路灯，种着花和杨树，草丛里不时越过一两只野猫，院子里有打牌的老人，还有散步的夫妻。最中央最亮的地方有群打闹的小孩，叫喊声很大，可不会让人心烦。李寻认了一下最近的楼的门牌号，然后低着头顺着小路往里走。没过一会儿，视线里多了一个展架。李寻抬头看到展架里面印着一个男人的宣传照，男人穿着包臀裤大 V 领，身段扭得激情无限，照片是等身高的。李寻微微仰头，他很久没有见到需要他用这种角度看的人了。院子门半开着，李寻走进去，院子铺着一条石板小路，两边是明显经过修建的草坪和松树， 再往里是一段台阶，台阶上面有一扇关闭的木门，连着一间小阳台。屋里拉着帘，什么都看不到。李寻看着那扇门，掏出烟。他刚要点着，门砰的一下开了。李寻心里一跳，抬眼，一个六七岁大的小姑娘从里面露出头。她看到李寻，冷不防嚎了一嗓子，划破长夜。 春丽小姐，都说了不要开门，到时候进蚊子，你又来怪我。 男人嗓音磁性，不急不缓。那名春丽小姐尖叫着要跑，被一只大手拉住。 还没下课，你往哪儿跑？ 随着声音渐渐清晰，一个英俊的男人从屋里走出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穿着一件暗红色的衬衫，领口敞开，隐隐露出健壮的胸肌，下身是一条黑色长裤，包裹着修长结实的双腿。他单手将春丽小姐抱起来，春丽小姐又开始嚎笑，指向院子里的那个人。傅一卓转头，最近的路灯在门口展架后面3米的地方，光芒走到这里已经微乎其微。那人整个沉在黑影里。 春丽小姐， 傅一卓视线落在那顶棒球帽上，跟肩头的女孩小声打商量：“ 你把那人的帽子摘下来给我，明天我给你买娃娃，怎么样？” 春丽小姐精神起来，傅一卓给她放到地上。春丽小姐大大方方来到李寻面前，她的身高勉强到李寻裆部，一手拉着她的裤腰带，另一只手使劲往上探，连胸都够不到。李寻纹丝不动。春丽小姐仰着头，跟棒球帽下漠然的视线对上，渐渐眼泪汪汪。 给我帽子。 小女孩声音稚嫩委屈。李寻手里还夹着刚刚没点的烟，他垂眸看了她一会儿，终于收起烟，摘了帽子给她。春丽小姐兴高采烈地将帽子拿给傅一卓。傅一卓揽过她，看着院子里的人，低声说：“ 春丽小姐，你看那个人。” 春丽小姐扭头，傅一卓接着问：“ 你觉得他帅吗？” 春丽小姐盯着李寻的脸，红着脸点头。傅一卓也笑了：“ 我们俩眼光很像，进去吧。” 春丽小姐傻笑着冲回教室：“ 还有你，进来。” 傅一卓冲李寻道。李寻犹豫了2秒，迈开脚步。舞蹈教室面积不算大，地上铺着整洁光滑的地板，墙上挂着一面大镜子，上面乱七八糟贴着好多照片，还有女孩子喜欢的饰品。此时教室里还有4、5个小孩闹成一团，根本没人跳舞。傅一卓带李寻来到窗台边，这里堆着一摞练功垫，傅一卓指着垫子：“ 坐。” 他自己坐到一个小板凳上，因为体型实在高大，大腿部位绷得快要裂开一样。 出来多久了？ 李寻轻笑：“ 怎么每个人的开场白都一样？” 那是因为你什么都不告诉我们。 李寻沉默：“ 有点变样了，让我仔细看看。” 李寻的视线落在面前的地板上。傅一卓弯腰注视，看了一会儿，说：“ 没变，还那样。” 那边小朋友打闹得太凶，酸奶洒到地上，傅一卓哭丧着脸：“ 哎呀，我这地板呀！” 他起身去后面的小房间，拿出拖布和手纸，蹲在地上把酸奶擦干净。春丽小姐趁机吃豆腐，抱着他不撒手。可惜他手太短，傅一卓的背像棵粗壮的大树一样，他根本抱不住。傅一卓一站起来，他就掉下去了。傅一卓回到板凳上：“ 为什么到这儿开舞蹈班？” 李寻低声问：“ 你问的是为什么开舞蹈班，还是为什么到这儿？” 傅一卓看向李寻，李寻移开视线：“ 开舞蹈班是因为我喜欢，至于到这儿……” 傅一卓笑了笑：“ 也是因为我喜欢。” 李寻道：“ 盈利吗？ 你说呢？” 傅一卓悲惨地说：“ 惨不忍睹，要喝西北风了。” 又是一阵沉默。 不过，我对未来一点都不担心。 李寻看向他，傅一卓靠在背后的镜子上，静静地看着李寻，问道：“ 你呢？” 李寻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。他穿着黑色的衬衫，肩膀落下了一道凌厉的弯度，看起来顽固又疲倦，可从他的神情里又什么异常都看不出。他从前就是这样，傅一卓心想，看似不近人情，其实却很能给人安全感。他很牢靠，只要他挡在前面，其他人就什么都不用担心。他从不在乎吃苦受累，也从不抱怨，即便命运真的不公平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